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3集《静妃之死》三。时光倏尔回转，他几乎要透过这轮椅上的漂亮少年，看到那重重宫阙之中，穿着明黄色袍子的小少年，手捧着一大束红梅，冲他笑得讨好又贴心。 母后，儿臣看院子里的梅花开了，爬树捡了一大束，母后日日在屋里看到这红梅，心中舒坦，病也就很快能好了。姐姐虽然不在了，儿臣会一直陪在母后身边的。母后放心，儿臣会好好跟着太傅学习，等儿臣日后变强，谁也不敢欺负母后的。 现在那漂亮精致的少年被人推着到了叶梅面前，小声唤道： 大姐姐。 沈耀瞪大双眼，他是叶家那个不良于行的小妾生的，记在叶夫人名下的少爷叶红光，叶家的人。小厮推着叶红光上前，叶红光对着永乐帝，他有些紧张，似乎面对着大梁的君主，手脚都无处放似的。他道： 红光见过陛下，请恕红光腿脚不便，无法行礼。 永乐帝淡淡地挥了挥手。叶红光似乎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，有些害怕，不由自主地自己转动着椅子上的机关，朝叶梅身边靠近了些。叶梅见状，目光猛地一顿，傅明怎么会和叶梅有这样亲密的姿态？他从心底蓦地生出一股冲动，想要将傅明从叶梅身边拽过来，可是他不能，他现在和傅明是陌生人。似乎是他的目光太过于执着，连叶红光也察觉到了。叶红光往这头扫了一眼，目光有些好奇，见沈妙一眨不眨地盯着他，便又受了惊般地低下头，不安地摩挲着膝盖上毯子的边缘。 叶少爷。 卢振纯眉头一皱，问道： 你看见了杀害静儿的凶手？ 叶红光怔了一怔，瞧见卢振纯凶神恶煞的模样，吓了一跳，求助般地看向叶美。他每每用依赖的眼光看向叶美的时候，沈妙都心如刀绞。显德皇后和颜悦色地说道： 红光，你说你瞧见了推静妃的人，是真的吗？ 显德皇后似乎对叶红光的印象不错，说话也温和许多。叶红光看向显德皇后，似乎没有那么怕了，他点了点头。 那么那个人是谁？ 显德皇后问道。叶红光低着头，似乎有些胆怯，犹豫了许久才重新抬起头来。他抬起头的方向对着沈妙，目光也落在沈妙的身上。然后叶红光慢慢伸出手指向沈妙，轻声道： 是他。 沈妙如遭雷击，显得皇后脸色一变，厉声问道： 红光，你可知道若是说谎就是欺君之罪，是要掉脑袋的？ 永乐帝也冷冷地说道：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？ 帝后的态度摆明了就是不信叶红光的说辞。叶红光看上去胆子很小，可是在帝后的威压之下反倒是更坚定了。他看着沈妙肯定道： 就是这位夫人。 沈妙踉跄一步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这位夫人，傅明竟然会称她为这位夫人。他的儿子如今在他仇人身边，帮着他的仇人指证自己，何其荒谬。他这般动作落在旁人眼中，反倒像是证实了心虚一般。卢振纯一眯眼，二话不说就伸手往沈妙身上招呼，竟是要越过周围人将沈妙脱缰过来。 八角和茴香见状，立刻护在沈妙身前。谁都没有料到卢正淳会突然动手，侍卫连忙先护着显德皇后和永乐帝。永乐帝喝道： 卢正淳，你在静华宫动手，是要反了不成？ 卢正淳一边与八角茴香缠斗，一边高声道： 皇上，我卢家失去了静儿，如今凶手就在眼前，你便让老夫先报了杀女之仇，随后再来治老夫的罪，便是拿出去天下说道，只怕百姓也会道老夫做得对。 这卢正淳真是胡搅蛮缠，永乐帝气得脸色铁青。八角和茴香要顾忌着身份和沈妙，那卢正淳却是招招狠辣，都是杀人的招数。二女就快不敌，沈妙却是目光正正地望着叶梅身边的叶红光，叶红光似乎躲闪着她的目光，不愿看沈妙，反而与叶梅小声地说着什么。就在这时，卢正淳突然双腿一软，一下子跪倒在地上。众人都没有看清楚出了什么事，只听见啪嗒一声，两个金元宝掉在地上。卢正淳捂着膝盖跌倒在地上，平静的声音自外头响起： 本王不在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欺负本王的女人了？ 比卢正淳还要狂妄，还要嚣张，平静的声音里怒气谁都能听见。只见谢景行出现在门口，手中还夹着一枚金元宝，显然方才他就是用这个打伤了卢正淳的膝盖。他大踏步走到沈妙身边，见沈妙神情苍白，以为沈妙受了惊吓，越发恼火，转身看向正被手下扶起来的卢正淳，默然开口： 卢老爷，你是对本王有什么不满？ 他容貌俊美，语气冷静，却上神脊背发寒。卢正淳不甘示弱，虽恼怒谢景行让他出丑，却也仗着得理不饶人。他道： 静儿被人杀害了，叶家少爷亲眼看见，就是沈妙所害，老夫给自己的女儿报仇天经地义。 叶家少爷？ 谢景行的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，停在轮椅上的叶红光身上。他慢慢地走进叶红光，居高临下地俯视对方。谢景行本身就是极上神有压力的人，叶红光被他的目光盯着，有些不自在地躲闪着，不与他对视。谢景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： 你哪只眼睛看见他杀人了？ 不等叶红光回答，谢景行又淡淡地说道： 你哪只眼睛看见了，我就把你哪只眼睛挖出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